局地并有可能有这个雷暴大风和短时的比较强的降雨。西部和北部地区要出行的话，请注意这个防雷防雨和交通安全。虽然不是说这个整个的西北和西部和北部地区今天午后都有雷阵雨，但是呢这个具体位置就很难准确的预测。 但是防范还是很重要。 对，大家还是要以防范为主，就是出门的话就是要带上雨具，以防万一，就是西部和北部地区的出门的话是这样。那么从目前的情况看，这个雷雨这个将来跨出西部和北部地区影响到城区的这种可能性啊不是太大。那么周末晚高峰期间的主城区啊预计是不会受到降雨的明显的影响的。这个呢我们再看看跟踪一下这个天气的变化。有什么变化呢我们会及时的这个发布这个临近的一个天气预报。这是北京的咱们北京的一个天气。咱们把目光呢再转向这个世界天气。从这个亚洲的天气重点来说呢，亚洲天气重点主要就是这个台风苏利和这个西马伦对这个朝鲜半岛和日本的影响。昨天晚上呢，就是19号台风苏利和20号台风西马伦分别在韩国和日本登陆。日本和这个韩国出现了这个强的风雨天气，尤其是西马伦给日本的降雨这个造成相当大的降雨。那么今明两天要多关注朝鲜半岛和日本西南的这个天气的变化。这是亚洲的一个天气重点。我们再来看看欧美的天气。欧洲方面的话，就是未来几天欧洲多地呢将迎来这个降雨和降温的天气。周末这两天的话，这个降雨呢主要集中在英国、中欧、东欧、西部和北欧、巴尔干半岛西部等这些地方。其中呢中欧南部一带呢周日的这个时候呢普遍是有中到大雨。在这个降雨和冷空气的作用下呢，欧洲大部分地区呢将这个自西向东迎来这个降温。周末的时候呢中欧这个降温作用明显，像这个波兰啊、捷克啊、奥地利啊这一带多地的这最高气温将从30度左右降到20度上下，也就是降温还是比较明显的，这个降温幅度是在10度左右。那么再加上还是阴雨天气，空气湿度比较大，这样的话就上述地区天气是这个凉意是比较明显的，这是欧洲的一个情况。我们再来看看北美。未来几天影响北美的这个冷空气的位置是比较偏北，这个移动速度也比较快。周末美国西北部和加拿大的中部等地呢将会出现这个气温的一个波动。这个降雨的范围呢也比较偏北，这个强度呢大部分地区呢都不太强。美国这边呢就是明天的降雨主要是集中在五大湖这一带。那么周末两天美国大部分地区的是这个晴好天气为主，气温呢大多是这个稳中有升，最高气温呢多是在30度以上，感觉还是有点炎热。其中五大湖周边这个升温呢相对要明显一些，比如像芝加哥呀，今天最高气温只有23度，那么周末呢将会迅速这个上升到就是35度，就是它的这个最高气温。今天是23度，这个周末呢就会迅速上升到35度这个情况。而纽约的这个下周初啊，最高气温有可能会上到36度左右，这样的话就是说像芝加哥呀、纽约呀，这几天可能就是还是一个炎热的天气。总体情况呢，今天这个天气就是这样的。 好的，谢谢郭老师的介绍，我们下次再会。 好，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岛，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经过100小时的高速运转。你的活力指数目前仅剩0.0001，请准备关闭新风系统，输入关键词Zoom，调整至旅行模式， 拨开迷雾，多一点选择，周末任你游。 环球旅行家，在中午的1:09，欢迎各位在周末任你游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这个周五天气也不错，今天紫外线还是比较强。 是， 刚听到这个天气专家介绍的时候，说到这个，好像这两天就有雨是吧？ 对， 但是雨可能不会覆盖大部分城区，可是可能多多少少会影响大家在周末的这个京郊的出行，是吧？刚才说到的北部和西部，我就想到北部、西部这一段时间可能去拍照的朋友还有不少呢，因为天气不错哈， 是通透度很好， 大家要注意一下防范临时的雷阵雨。但是要说到这个周末出行，在京郊的旅行呢，越来越靠近北京最好的季节了。 是。 这个季节应该是一个他们叫金秋季节嘛，金秋虽然我们还没有到金秋啊，实际上 虽然还没有到秋高气爽， 秋意还没有那么浓， 对 吧？但是呢，一说秋天应该是一个丰收的一个季节，是吧？有很多的人说秋天就意味着哎饱满啊， 果实成熟。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今天这个周末任你游呢，咱们就是一个采摘的周末啊。究竟在这一段时间的周末，这一段时间的采摘季，能看到一些什么，能吃到一些什么？这个应该是袁一很关心的啊，因为多长时间没去采摘过了？ 一说要吃就特别关心。 多长时间没有去采摘过了？ 我得有2-3年。 我一想就是这样，这个有了孩子之后啊，你原来想着说有孩子的时候带孩子采摘，孩子还小，没办法， 只能裹乱。 对， 哎， 所以还是得学习一下经验，因为孩子逐渐长大了，哎，这个时候动手能力比较强了，可以带他去试一试了， 可以了。 今天我们要欢迎一下我们的嘉宾啊，这是在咱们这个京郊采摘方面特别特别有这个啊经验和心得的郭萌老师，欢迎郭萌。 大家好，我是郭萌。 郭萌好像今年来讲的采摘，这个品种还挺多的。 上次说了樱桃和草莓， 对，还有玫瑰， 对， 哦，对对对对对， 最关键就是告诉我们这个玫瑰花，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还说了好多玫瑰的这个制作食品的方法， 对 对对对 啊， 此玫瑰非彼玫瑰啊，我们一直在说，跟你们平时节日就前不久那个七夕佳节 啊， 收到那玫瑰不是一回事儿。 对，一个素食玫瑰，一个肉食，不是，一个是可食用的， 一个可食用的， 对，一个是观赏 性的，观赏 的，是吧？啊，至今我还觉得那个玫瑰那个香味儿还唇齿留香。 那今天要采摘的这其中一种果实，我个人很喜欢吃，而且从 什么不爱吃吗？ 我就知道你在这儿等我呢。就是关键是它颜色很鲜艳。吃的时候要小心，滴到衣服上呢就不太好洗了。 哎呦， 一看就是贤惠的人， 一看就是滴过好几件衣服的人。 说这个东西听起来好像是特别的艳的那种， 对， 是吧？ 颜色真的是很艳丽。 一般这个水果啊，我小的时候因为好像吃到的更多的东西应该是可能更素一点的，你发现没有？就是像苹果、梨啊这种东西，香蕉啊，那可能它颜色各方面没有那么浓。但是你发现热带水果有一个特点，它就是颜色上特别的丰富，那色彩。 就好像感觉他们有一种很热情的那种力量，吃完了以后人也会很 热带地区的人 是， 对， 很奔放的那种。 昨天我跟袁一说，我说天气会影响人的性格，会影响到人他怎么表达，是吧？你看水果也是这样，他表达自己的时候用什么表达？用色彩， 对， 用他的果肉来表达， 相对张扬一些。 说了半天，刚才滴了袁一2件衣服的到底是什么水果呢？ 这款水果叫做火龙果。 对，咱们北京就有火龙果，而且还可以采摘到。 我原来以为火龙果只能是买到外地的。 我想问问张帆是从哪一年开始在北京吃到火龙果的？ 北京啊，因为原来是接触过，是因为有亲戚在南方，所以带回我们老家吃过。 对， 但是说实话，那时候觉得就是太，有些人是特别喜欢新鲜东西，我就觉得东西怪， 长得有点奇怪， 所以就不太爱。但是后来慢慢，因为多了嘛，你到现在北方城市都会有这种东西了，所以慢慢就接受了。这个东西应该可能最早接触，我觉得啊，我应该是在90年代末，就是上世纪90年代末，应该差不多是98、99年的时候， 对 啊，那个时候吃过。在后来北京呢，就是比较普遍了。北京，我觉得我来之后2000年应该就有啊。 我记得我2008年来上大学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我们学校比较偏远，在东五环外，然后呢买起来不是很方便。 那个时候没吃。 那会儿的交通还没有现在这么方便呢，10年前。 你问问郭萌什么时候知道火龙果的，他肯定是那上世纪80年代是吧？ 没有，那时候我还没出生呢。 哎，但是因为我长在江苏嘛，就像张帆说的一样，我小时候大概97、98年的时候很流行送那个果篮儿，里面都是进口水果，就统称为进口水果，包括蛇果。 那个时候的那个进口水果好像味道就没有那么好， 没有那么好，因为它可能运输太长途了， 运输太长途， 所以它基本上摘下来的时候都是生的， 而且少，总觉得那种稀罕。那郭萌什么时候在北京？大概什么年代知道是火龙果这样的东西？小的时候。 哎呦，你这一问还真问到我了。可能我觉得也是在零几年吧，在 差不多 对零三零四年的时候。 其实要说啊，以前可能也会有，但是没有那么普及， 对对 对， 对 吧？ 普及。 所以现在你看到超市里面卖的各种各样的都会有。但是你刚才一说说北京可以采摘这事儿，我觉得 就 对我来说是个新鲜事儿啊。 对对对， 我还真不知 道，我也没想到， 而且它不远。就在密云，而且是在密云跟那个顺义接壤处，这个距离其实在说在密云也很近了就。 那就是说现在这热带水果有很多这样的品种都可以在北方，可以在北京这样的地方种植。 对，像香蕉啊，然后还有柠檬啊， 嗯哼， 全部都有。 那它是需要养在温室里吗？还是说、就是、 大棚？ 啊、哦， 就是 大棚里， 对，因为它毕竟是这种热带亚热带的水果嘛，所以温度对它的生长环境 是 要求还是 很高的要求的。 嗯，所以过去讲就是为举为直这个事儿已经现在不存在了啊。 嗯， 现在很多的水果可以在它人工营造的这个环境当中可以异地生长， 对 对吧？火龙果是其中一个。哎，有没有别的什么？还有其他的一些热带水果也可以在北京的？ 木瓜。 嗯，现在都流行树熟木瓜嘛？ 对， 这是 在树上熟着给你摘下来的。 哦， 对对对， 原来 不像以前是生着摘下来，然后慢慢运，然后 放熟了 。对， 哪个好？ 当然树熟。 所有的水果都是树熟的好， 哦、 它的味道是不一样的。好像还有一个就是释迦。 哦，释迦。 嗯，那属台湾那个释迦是很甜，就是那个卖相很好的嘛。 在北京呢？ 北京也有。 嗯。这越说这个品种越多了啊，咱们就先紧着这个 火龙 果说啊， 可能还有一些朋友不知道火龙果长在一个什么样的枝儿上的。 哟，这么说你是特别了解，南方姑娘确实知道这个。 就是我觉得它有点靠近仙人掌， 对对对，它就是仙人掌科。 对， 然后、 怪不得它长的那个样啊， 是 有点那意思。 你知道它叫火龙果，其实你看它那个外面很像那个龙的那个鳞片， 对 啊，所以它叫这个名字。那个植株大概有一米多高。 一米多高 有点灌木的那个高度， 差不多，它就是长得就跟仙人掌是一样，支支愣愣的， 就是孩子那个高度， 多肉， 对， 多肉植物的感觉 啊，对对对，有点像芦荟那个感觉。 哎，你们越说越把这些都连起来成亲戚了，是吧？ 对，我们不太熟，我们就是纯靠想象。然后火龙果采摘也挺逗的，就是咱们采摘不都是用手吗？咔咔咔这么一拧，那个火龙果你是。绝对拧不下来的， 因为它特粗，是吗？ 对对对对对，你看就是资深 吃 货。 我 吃 的多，你知道我平时吃我都偷懒了，后来都不用刀，我只用手抠它。就它那个顶端，它不是一个枣核形吗？顶端会有一个一看就是跟植株相接连的那个圆 特别粗的一个地方， 你就能看到它那个直径，怎么也得有个3-5公分。 嗯， 对， 劲儿大。直接上手就 对你 自己掰肯定是掰不下 来，你直接上手那样拧啊或摘呀、那是弄不下来。 摘的时候确实困难、 它有一个专门的剪子，然后那样从根剪下来，是这样才摘的。 那剪子我觉得也挺大的，普通剪子也不行， 可大了，有点像咱们那个除草的那个剪子似的。 大剪刀， 大剪刀，特别有意思。我记得原先有一段时间，就是网上盛传过一个视频，把那个火龙果那个吃完了以后，把那个籽儿怎么着洗不洗， 然后可以种， 对，种，然后浇水， 对，那 它就是种子，就是 有人。 我们 种成功了吗？ 有人 成功了， 可以长出来吧？ 是可以长出来，然后会有那个小苗苗。 然后在自己家门口种一排，然后弄一采摘大棚。 这是个发家致富的一个好主意，我觉得。 但是它确实还是需要有更好的环境， 更好的 才能长出果实来。 对，它那个生长时间差不多是一年多嘛，一年多，然后是一年是长4茬。 哦哟！ 但是它开花的那个次数特别多，每年可以开12到15次。 你见过它开花吗？ 我还真没见过它开花， 就感觉平均一个月就开一次花。怎么会有这么热情的水果？ 对啊，就是很热情。所以我觉得这个如果要 是南方的，它应该可能是不是比北方的，就是要这个次数要多一 些。我觉得它就是热带的月季，一个月开， 它就是很奔放吧。我觉得这个水果给人感觉就特别奔放。 确实啊，小的时候因为知道有很多平常的家养的花，它没有那么多的。盛放的时候， 对， 甚至有的呢，它可能，你比方说极端的，说铁树开花，这个不在内啊，说有一些对昙花，它就一线嘛，就那么一下，然后有更多的应该就是。它在几个月当中有一段时间就行了，那这个确实是没想到， 一年开12到15次， 而且它那个经济作物，它果实居然也有4茬， 对，果实一年可以产4茬。那个火龙果，我觉得最提倡的就是它含的那个糖分非常的好，它含的是葡萄糖， 哦，嗯，哦，这个 是， 哎， 对，它几乎是不含那个。 它什么时候注射的呢？ 蔗糖。对啊，葡萄糖，以后不要打葡萄糖，吃点火龙果就好了嘛。对，所以其实像我们这些比较爱运动的人，嗯，运动完以后直接吃火龙果是很 好的。补充这个东西。 对， 糖原可以迅速上升，不容易低血糖。 对，而且就是小朋友也可以吃，它性比较甘平，它不属于凉性的呀，或热性的。哦， 所以不是说每一款热带水果都是属于。 你看，又纠正我一个 概念，是 不是？ 我原来是坚信这一点。 我也是。 啊，而他们告诉我说有好多这个谣传啊，说你看，第一是热带水果是这样啊，第二越是那个红色的越是 颜色越鲜艳， 啊，甚至他们都说吃西瓜其实不降火，因为那个西瓜瓤是红色的， 但是西瓜是凉性的。 对啊，其实西瓜是凉性，这个早就已经有。 对啊，对。 那这么一传吧，他就说，哎，还有人当时就是骗人嘛，就是逗人说那个吃西瓜怎么吃，你知道吗？要把外面那层也吃了。这样就吓祸了， 红白相间，那皮儿不是红，嗯， 但 那白的。 你知道小的时候说吃那橘子的时候，嗯，橘子它肯定不降火， 那个， 对，要把上面那层那个薄薄的那层。 说还止咳， 那个东西吃了，其实橘皮止咳这是肯定的，嗯，我们看到那个它中药入药的， 入药对， 但里面那一层它要吃掉，甚至还有说吃荔枝，嗯，咱们这儿的一位同事告诉我，告诉咱们，不是咳。那个各位一定要相信科学啊！这个我们有一位同事，南方姑娘哈，袁一认识，她教咱们吃荔枝怎么吃，她说怎么能不上火？因为荔枝吃多了，他们就是上火的嘛。剥开壳之后，里边有一层白白的薄膜 啊， 那层膜一定要吃掉。她说吃掉这个，吃再多的荔枝它都不会上火 啊。 谁说你在？ 毛毛， 李佳佳 啊。 恭喜你猜错了， 他教的这个方法 好久远了。他跟你说这个事情 是好长时间没见了， 还是说蘸点酱油可能会更好吃一点？哎，火龙果蘸点酱油， 回到 保不齐 真 好吃一点。 我以为你真蘸了， 真的假的？ 没有啊， 没有。所有的这种好像甜的都可以试一下，好像味道会。 你是用别的蘸过吗？ 黑暗料理，我用那个橄榄蘸过。 哦，橄榄 油 不是 橄榄， 橄榄 生 的那种，很涩涩的 蘸 酱 油吃 啊，那个味道还真的是后边是 这是 回甘的。 锅式吃法是吧？ 不，这是福州的一个很独特的吃法，就是我们去 KTV 的时候，他会点那个橄榄，生橄榄砸碎的，然后用酱油泡。 哦， 那边是超流行的。 哦， 可以尝试一下。 一说起这些水果，真的是停不下来哈，啊！ 神奇，因为说到摘火龙果本来就很新鲜，但是我想替大家问一下哈，这火龙果不是有那白瓤跟红瓤的吗？你在那个采摘园里面能够通过外形去区分它里面瓤的颜色吗？ 别人告我，别告我， 其实就是肉眼不太能看得出来。 肉眼， 你因为外面没有剥开的时候，你不知道是吧？ 对， 但是好像我觉得红瓤的外面那个皮会更红一些。 我也是这么想的，啊，哦，我也是这么想的。 哦，它不伪装。就是， 不， 表里如一的是吧？ 因为虽然那个白瓤的外头皮也是以红为主，但是好像它根部偏那个尖儿部好像会泛青一些， 红的会更红一点， 对对对， 就是对比起来，而且就是你刚刚说那西瓜皮儿的那事儿，火龙果皮儿也可以吃， 花青素。 对，西瓜皮是正儿八经可以吃的，这是咱们很多很多北方是有的食品的。但是你说那个 火龙果皮 儿可以吃， 对，你看它也是很红的呀。 我没扔那个，每次我妈都跟我说，那皮儿剥开以后啊，你要拿勺子去刮一下里面， 对， 接触之后那花青素， 对， 抗衰老， 喝过， 对，你看这个皮儿不能乱扔的，可以省不老少钱， 变废为宝。 那个东西你们怎么吃的？ 就刮刮吃， 就刮一下， 生的就吃了， 对，或者是也可以把那刮刮，然后放汤里面，然后那个汤的颜色就会变得很幻妙。 谢谢你们告诉我，要不然下次我吃的时候，我肯定把那皮儿嚼了。 不会。 现在采摘这个火龙果的人多吗？ 其实，知道的人很少，但是每次也都是靠抢的。 因为 量就是 对量会比较少。 它那个地方规模有多大？ 那个地方的规模， 像咱们平时说什么摘其他的水果的那种大的园区，那么多吗？ 有十几个大棚，而且它那儿还有一个什么呀？它那儿有一个民间的药材博物馆。 药材博物馆， 对，它里边种了很多那个药材，有100多种植株，你是可以肉眼可见的，像咱们看那什么藿香啊什么的，它里边都有。 哇， 然后它 那园生活在那园子里边就不种树， 对，闻闻都不种树。然后它那个还有一个药材标本的展示区，布置的也特别的好，那里边有300多个标本，像石斛啊什么的全部都有。但是还有一个特色，餐饮的特色。 哎，你看他把水果

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记，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记，阅读加我一个。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岛，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经过100小时的高速运转，你的活力指数目前仅剩0.0001，请准备关闭心风系统，输入关键词周末。调整 这种新模式，拨开迷雾，多一点选择，周末任你游。中午的1:32，环球旅行家周末任你游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今天带我们周末京郊游的是郭萌，欢迎郭萌。 大家好，我是郭萌。 郭萌刚才提到这个采摘火龙果的事儿，可能他后来我们在闲聊的时候，他说怎么火龙果都说了一个上半段。因为火龙果确实是大家可能知道的还是稍微少一些， 新鲜。本来这个水果本身呢就走入咱们的生活没那么十几年，然后其次呢就是在身边还能采摘确实挺难得的。 对，接下来咱们继续来看看京郊还有什么采摘的品种啊。这个水果当中这个季节应该可能慢慢的越来越多了啊。 对对，然后现在是葡萄，也是正式采摘的时候。 葡萄已经 最不喜欢的水果。 对， 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还跟你讲过，我说小时候其实在葡萄架下成长的 啊，多美好啊， 一院子的葡萄，头顶上全是葡萄。 那你是不是那个密集恐惧症？ 也不是 ， 对，葡萄 自己家种不出那么密集的葡萄，我跟你说很难，因为它还要套袋儿，你得防止鸟先把葡萄吃没了。 哎呦，鸟特别聪明， 鸟太聪明了。 那时候我觉得姥姥家那个葡萄架 不需要套袋， 就没有那样的，就是没有那么多什么鸟啊或者虫啊什么的，很少很少，大概是因为位置的关系， 不是是因为不甜。自己家种的不甜，如果要甜的话， 啊、 那鸟都吃没了。 因为我记得只要 酸， 对 酸， 鸟怕酸， 你这就吃不着葡萄说葡萄。 那时候小时候，因为葡萄可能接触比较多，后来呢，像葡萄采摘这个事情，可能现在是特别特别容易的一件事儿。 是， 现在是 品种也非 常多，京郊可能这个葡萄采摘是大规模的。 对，大规模，延庆啊、密云啊、然后大兴啊、通州啊，全部都有， 全都有。 然后而且品种也特别多。咱们 哪些品种能记得的？ 我先来说几个啊，金手指 啊，对，金手指 007吗？ 没有，不是，它是那种长把的， 对， 然后尖上还会有点红，其他地方是绿的，有点渐变那个色。然后还有像玫瑰香，这是北京人特别喜欢的， 对， 飓风。 对， 飓风营救， 飓风营救， 飓风是跟那个玫瑰香有什么大的区别？外观上 就口味不一样，玫瑰香就是有玫瑰味儿， 玫瑰香也小呀， 玫 瑰 香 也 小， 飓风大嘛， 水分会更足一些。 然后还有什么品种？ 别的我不知道了， 不知道，我来给念几个啊。 品种 夏黑 啊，夏黑，对对对对对对对， 爱神玫瑰， 哎呦， 香妃 啊，对对对对对， 紫珍香， 你看都是对对对， 枣黑宝， 这都不知道， 含香蜜， 嗯， 然后还有奥特古斯。 哎呀， 红宝石 啊， 红巴拉多， 这个奥特古斯听着怎么那么别扭？ 对对对， 应该有人名叫奥 古斯 特， 他就是那个名。还有旭旺，嗯，还有好多名字， 这些在北京都能 全部都有。然后还有就是那种巨玫瑰，什么贵妃玫瑰、意大利粉红亚都蜜。李加马特， 他刚念的那个夏黑，就是超市里面卖的还挺贵的，就是每个颗粒都长得特别圆， 嗯、 比普通葡萄都要圆， 啊、 就 有 的 葡萄呢是像水滴形嘛， 对 吧？ 对对对对对， 有的葡萄是圆的， 它是圆，然后个头不算大，中等个头，但它那个皮儿啊、是紫到发黑的那种， 哦、 颜色更深一些。 所以它名字也有那个 夏 黑， 对夏黑，而且它没有 籽儿，好像不太多吧？ 它没有核， 对， 没 有、 没有籽儿， 而 且它有一个草莓的香味儿。夏黑、 哦、这么一听的话，葡萄应该可能是在这么多水果当中品种特别特别多的 100多种、 哦、那现在咱们这个采摘，你今天会推荐什么样的地方，什么样的一些采摘的？ 哎呀，太多园区了，这每个园区其实都有几十种葡萄可以采摘到、 咱们重点说几个， 先说延庆的璞玉庄园吧。 延庆那边是吧？ 对，像我说的什么爱神玫瑰啊、香妃啊、什么夏黑啊、紫珍香啊、枣黑宝啊，这些全部都可以采到。 这是比较大的一个园区是吗？ 对，它很大、然后包括下面那个大兴区的那个绿鹿生态园、像那个像那个原因说的金手指啊、含香蜜啊、什么红宝石啊、红巴拉多呀、味可啊，什么这些也全部都能采到。 你看这一南一北啊，先是从延庆、然后大兴， 对， 都会有特别多的品种。 对，大兴还有一个地儿叫马莱特庄园，这个地儿我要重点推荐一下。为什么？因为它这个地儿吧特别漂亮。 风景好。 对，风景好。然后它有一个湖，有一个人造的湖，可以在里边就是钓钓鱼啊，或赏赏这个景啊。而且它还有一个在湖边的酒吧。 这就园区里头有酒吧。 对，在 这么有情趣。 对，特别有情趣。我当时去了以后 里头全是葡萄酒。 那我去了以后我就被它这个酒吧特别吸引了。就是我觉得去举办一个小型的聚会啊或什么都还不错。然后它外面那个房子也很漂亮。上面有很多那种喷绘。就感觉特别有艺术感。它不是大棚的葡萄，它是室外的那种葡萄。有很长的那种葡萄架，我觉得拍个什么婚纱照啊，或者什么情侣照，那个地儿也是 都不用搭架子了，现成的。 啊，对对对，对。然后它里面也有住房啊、餐饮啊，就是这个配套设施是很齐全的。其实我不知道你们知道不知道，酿酒的葡萄跟我们采摘 听说过 是不一样的。 听说过，就是吃的葡萄和酿酒葡萄一定是两种。 是，对。然后咱们家里不是经常也是拿那个葡萄过去自己做点那个葡萄酒吗？ 因为你拿的很有可能是就食用的就吃的这个葡萄，对吧？这种葡萄好像做出来的就是不一样啊。 不一样，它好像容易发酸啊，或什么发酵。但是 它好像就是说两种东西里面，就是这两种里面，它含量是不同的， 对， 它某种成分是不同的。那有一种成分就特别适合做那个葡萄酒。 对，酿酒的葡萄它是又小，然后 对。 口感又差的那种，应该就是特别特别小的那种。 你看这个就是先民啊，祖先们来挑选什么东西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是有道理的啊。 对， 就是因为你看那些东西它不能够那么吃嘛，所以这个品种可能慢慢慢慢它又不能浪费了，它就有可能会发酵，会做成其他东西，慢慢就有了这个东西。 那咱们再接着往通州这边说，通州这边有个叫 东边 中兴万家的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它这个就是张家湾葡萄的一个示范基地。 张家湾现在特别有名。 对，它那儿那个葡萄是很高架子的那种葡萄， 哦、 就是咱不用在那儿撅着摘那个葡萄了，就是基本上就是一抬手就可以摘得到那种葡萄。 其实我的这个小时候的印象当中 都 是高 的， 都是高，特别高。然后我们还搭梯子上去。 对，现在是因为便于大家采摘，所以。 但是他刚才说，就是如果架子高的话，你会觉得景观好， 对， 漂亮， 对对 对 走的比较。 然后通州还有一个叫葡萄大观园。这一块就光这一块它就有100多个。葡萄的这个品种，我觉得其实带小朋友去，然后去了解一下，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而且它是一个老的园区了，非常的老。就是咱们刚才说的，像火龙果采摘啊，还有一些其他采摘，它这个园区也有。就是价格稍微贵点儿。 这园区的名起的特别好，通州那边还有什么草莓王国，葡萄大观园、 啊，对对对，葡萄大观园，一听这名就觉得这里边应该是 应有尽有， 嗯，应有尽有了。 对对对。带着刘姥姥一块儿去， 我觉得像这些园区，它有一个特别大的特色，就是它在种这个葡萄同时，它还会种一些那种蔬菜嘛。我印象最深刻就是去了以后，一看它那包菜长得啊无敌老大个，一粒那一包菜差不多都有五六七八斤呢。 哦， 嗯，就说明他们那边的土地很肥， 对，是，适合种植。 对，然后包括就是我们那个叫马齿菜还是马齿 马齿苋。 马齿苋、 哦，对，马齿苋 ，就是那种的， 其实就是苋菜 啊。对对对 对 对， 就是那种野生的菜，我当时采摘了一个差不多这么大，就一颗， 就比那个伸展了胳膊的小孩子还要宽， 对对对， 还要宽的那么大， 就说明他那土地都超肥的。嗯， 这个像葡萄，这是最近的，就是时令的， 对 吧？对， 最近、 啊、可以采摘 的。 然后还有什么？ 嗯、还有核桃。 核桃，嗯。核桃这个现在的采摘规模大吗？现在地方多吗？ 核桃的其实没有果品的会那么多了，因为现在就是本地的核桃跟外地核桃它品种不一样。 我真没有摘过核桃，我不知道摘核桃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跟别的水果是一样的吗？ 核桃树比较高、 啊，现在还是打的吧？ 打的。 我刚才就想说，小时候都是打 树底下得 男孩子 过一条狗。 就防止打是吧？嗨、哎，我们先拿个包子把狗引开再说。那个都是拿书包。接着、 哦、对， 但是有时候接不住啊，嗯、打上你不知道在哪儿啊，嗯、拿长杆儿， 有的 特别 拿长杆打， 那个身体素质好的爬上去， 嗯 嗯， 但是那现在都不让这样是吧？这个太野蛮了， 对， 人家怎么采摘、嗯？给提供工具。 这个其实给你提供工具你也挺累的，就是人家在那儿啪啪啪使劲打，然后你在下边捡， 还是捡、啊、 对，捡的这种，因为就是咱们北京本地的核桃跟咱们平时在市场买的那种新疆核桃它味儿是不一样的。 嗯， 新疆核桃叫纸皮核桃嘛，咱们现在吃的， 对对对， 就壳特别的那个薄， 对对， 然后咔啪一摁就摁开了，然后瓤特别大。那北京本地的核桃是壳特别硬，瓤挺小的，但是它瓤 特别像玩儿， 对，有点像。那个瓤是它是绵软的，完了以后他们说这个核桃怎么吃呢？拿火烤着吃，说好多老北京人就特别好这口， 烤着吃的啊。 嗯， 它不是做凉拌菜什么的，就是那种纯 不是凉拌菜，就是把那个拿火这样一烧，完了以后烤着吃。 啊、 嗯， 这个看起来啊，就是听他这么一讲，就核桃这个采摘跟别的采摘确实是这个 还是不太一样， 方式不一样， 对， 然后氛围不一样， 嗯，然后因为它的食用量也没有那么大，可能水果怎么也得七八斤十斤的往回背，但是核桃这种， 嗯， 我觉得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可能也就是当一个零嘴儿这么吃。 嗯，而且这个我觉得核桃采摘这块也挺有意思的，就挺锻炼身体的，你看颈椎， 治疗颈椎病。 对颈椎， 你刚才说那比较低的架子的、嗯、采摘别的水果的，那得趴着。 但是你站起来的时候小心慢点，有点眩晕。 小心慢点，对。然后还有就是嘎枣，嘎枣也是属于是北京这边特色的一个品种， 就是红皮儿，然后尖尖长长的， 对，尖尖长长的那种。 嗯。 咱们现在吃的那种圆圆的，市场买那种冬枣、脆冬枣， 像刚才说那个核桃，我们再问一句，核桃是什么地方采摘的比较多？ 昌平黑山寨。 黑山寨。 对， 黑山寨。 嗯，然后现在是在9月8号会有一个农业技能小能手的活动，就是在那儿举办的，而且他那儿也是 秋收集。我突然想起来了，就是黑山寨那边还有那个栗蘑，它冬天那个栗子也特别好。 对， 然后在栗子树上既长出来那个菌，就叫栗蘑。 对， 他 那儿有栗蘑叶。 对， 嗯，还特别便宜，36块钱一位，在这个节日期间。 是那个小能手。 对，农业技能小能手活动会就是。招募大家嘛，免费去参加。 嗯， 然后呢，关注那个采交通的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 怎么来？这个就是这小能手是要干些什么？ 就是 农业技能， 对，普及一下这个农业方面的这种科学知识。然后 去体验一下， 对，小朋友去动手去体验一下，然后还会有一些小的这种游戏活动啊，也都是跟农业挂钩的。 像刚才说这个枣的采摘呢，它是在什么样的区域？ 也我刚才说的全部 都 是 在那儿， 对，黑山寨那哈，在昌平，枣、核桃还有板栗全可以在那儿一块采摘的，还有那个他说的栗蘑。 就是这个郭峰每次来带给大家的信息，就是这个季节应该摘什么了，应该吃什么了哈。 嗯， 这个再往后走，是不是你每次来，反正我都觉得长一知识，就这个季节，哎呦，原来长出这些东西来了。 而且这种水果在我们身边也有，可以对。 再往后，这个秋天，你像这个9月份、10月份，可能还会有新的。